阿弥陀佛，课本请翻到第11页。导数第三行。讲义请翻到讲义9的第二页。善男子，如善幻师或彼弟子。上次说到，解甚深意，密意菩萨为闻法大众广说圣义地离言相与无二相的义理。以后，如理请问菩萨，又希望解甚深意密意菩萨能够依譬喻再次为大众解说。于是解甚深意密意菩萨又以譬喻为大众说法。善男子，如善幻师或彼弟子。这是第二颗心二一真广说啊，一如理请问菩萨的真问，而做广泛的解说，又分成三科啊。这是第一科，人一举喻重说，列举譬喻，再为大众解说，又分成三科。这是第一科，鬼一幻师幻事喻。以能做幻事的幻师与所做的幻事作为譬喻，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子一总名幻事，说明幻师所做的幻事，分成四科。这是第一科，丑一名幻师，说明能做幻事者。善男子，解甚深意密意菩萨称呼如理请问菩萨为善男子，意思呢就是要闻法大众仔细的听下面的说法。如善幻师或彼弟子，这个幻师就是魔术师。善是说这个魔术师他变化的魔术很真实，容易使令人迷惑而误认为真。彼弟子就是帮助幻师变魔术的人啊，请看讲义9的第5项，名幻师的。真谛记云，幻师譬聪明凡夫，即是外道；幻弟子譬愚痴凡夫，即是阐提。又幻师欲烦恼，弟子欲业，犹或其业故。又幻师譬因，弟子譬果。在真谛记中以三种义说明幻师与幻弟子。第一种义说，幻师譬聪明凡夫，即是外道；幻弟子譬愚痴凡夫，即是阐提。在世间有一些聪明的人，他会观察世间的一切现象，然后他提出种种的解说来建立学说，以教导他人。但是因为他未能证觉真理，所以 他所安立的学说不符合真理，因此称他们为外道。这个就是幻师。幻师的幻是说他的学说不合真理的意思，师是说他识智辩聪，能够建立学说来教授弟子的意思。未能正觉真理，故称凡夫。幻弟子是世间的愚痴者，他无法自己解说世间的现象，所以要跟随他人学习，这个是弟子的意思。而他所学习的学说不符合真理，所以称为幻。他也未能够正觉真理，所以幻弟子就是愚痴凡夫。禅提是不能成佛的意思。这个禅提呢有两种，第一种禅提是不能相信佛法的众生，因为他不信佛法就断了善根，也就不能断烦恼而入涅槃，将长久的在生死中流转。那这一种禅提呢称为断善根禅提。第二种禅提是说菩萨发大悲心，于是他发愿要度尽一切众生才成佛，而众生无尽，所以菩萨就不能成佛。那这一种禅提称为大悲禅提。在这里所说的禅提是属于第一种断善根禅提。第二义是又幻师欲烦恼，弟子欲业，犹或起业故。幻师比喻烦恼，幻弟子比喻业行。在十二缘起之一开始就说无明缘行，无明就是烦恼，由烦恼造作业行，等待因缘成熟就得到苦果。由此众生在生死中流转不息，所以说由惑起业故。第三义是又幻师辟因，弟子辟果。弟子跟随老师学习，于是老师的思想与言行就传承了给予弟子，所以老师是因，弟子是果。这个是真谛记的解释。若依真谛金光明记，幻师即是阿赖耶识，无始以来能造虚妄，幻弟子者欲七世也，唯希妄法赖耶所造，终极陀挪，粗者六世所造，又见惑为师，爱惑为弟子，又心烦恼为师，皮肉惑弟子。若依真谛金光明记，真谛法师是中国社论师的创始人，据说他的思想比较接近安慧这一派的思想。在他的金光明记中也以三义来说明幻师与幻弟子。第一种义说幻师即是阿赖耶识，无始以来能造虚妄。幻师就是比喻阿赖耶识。 因为无始以来，法尔如是。阿赖耶识设藏有六道杂染的种子，因缘成熟，就能造作虚妄的世间。幻弟子者，欲七世也。幻弟子就比喻前七世，前七世是从阿赖耶识所设藏的种子所生，就如同幻弟子从幻师处所生。维系妄法赖耶所造，真谛三藏的社论中认为，阿赖耶识中的染污分有维系的法执，所以说维系妄法赖耶所造。终极陀挪，陀挪就指第七世，也就是阿陀挪世。第七世有我执，原第八世为我。这个中就指第七世维系的我执，比阿赖耶识的法执要粗，但是比前六世的我法二执要细。粗者六世所造，前五世的法执与第六世的我法二执都非常粗显，所以称为粗。我们这里说真谛三藏的思想是比较接近安慧一派的，所以安慧一派他的安立前五世是有法执的，第八世也是有法执的，跟护法一派的安立是不一样的，所以这边是根据安慧一派的说法来解说。又见或为师，爱或为弟子，这是第二义，以烦恼障来说明幻师与弟子。见或指由分别性而生起的烦恼，三界共有112品见或，因为有两种义，所以称为见惑。第一义是说，这些烦恼是在照见真如理的时候所断之惑，意思就是指是在见到位所断的烦恼，所以称名为见惑。第二义是说，见是推理度量的意思，这些烦恼是以推度分别为性，所以称名为见惑。爱惑呢，就是思惑，是具身性的烦恼。三界共有16品思惑，思惑也有两种义。第一义是说，在见到位照见真理，断除了见惑以后，在修道位必须更思维修习真理，才能够断除这些烦恼，所以就称名为思惑。第二种义是说，因为思维世间颠倒事物而升起的烦恼，所以称名为思惑。此处以幻师比喻见惑，以幻弟子来比喻思惑。 又心烦恼为师，皮肉获弟子。这是第三种意。心烦恼就是指根本无明，这是幻师。皮肉货的皮货是指私货。为什么是私货呢？因为贪嗔痴等爱烦恼是由于对外境的事物而生起的烦恼，就如同身体的皮肤在外接触境界，所以这种烦恼就称为皮烦恼。肉货就是贱货，断见、常见，这一些烦恼都是由内心分别而生，就如同肉在皮肤之内，所以这一些烦恼就称为肉烦恼。此处就以皮货为幻弟子。这以上是真谛金光明记的解说。今依诸教是此经者，所言幻师有其四事：一、食住活杀以业为师。现在依经论中的圣教解释《解生密经》此处的幻师，可以做四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食住毗婆沙论，这个是龙树菩萨的著作。在论中说，一切行业是幻师。在论中有记诵说，于妻子眷属给予善知识，财师及畜生因生幻化想，一切诸行业是则为幻师。这个寄送的意思是说，在家的菩萨应该要常常修幻化的观想。怎么修呢？要观察自己亲爱的妻子、儿女等眷属，以及自己所尊敬的善知识，与自己所布施出去的财物和自己所拥有的牲畜，都是由自己的业力所幻化而现起的，所以他们并不真实，就不要执着自己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甚至包括自身，都是因为过去所造作的行业才会存在。等到这些行业的力量尽了，现在的这一切事物也就会灭尽了。因此不要执为真实而生起贪嗔痴的烦恼。所以在这里说，行业是幻师。二、余且六十获业为师。第二种解释是《余且师地论》第六十卷，以烦恼业行为幻师。我查了《余且六十卷》，并没有查到获业为幻师的文句。三、梁舍大圣、唐舍大圣及大品经菩萨为师， 第三种解释，梁舍大圣指真谛法师翻译的《舍大圣论》，唐舍大圣是玄奘法师翻译的《舍大圣论本》。这两部《舍大圣论》在入所之相这一章中说，菩萨如幻师。在鸠摩罗什翻译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中，也有众多的地方有说到菩萨如同幻师。现在取《唐舍大圣论本》的论文来说明菩萨为师。是故，菩萨譬如幻师，于所幻事，于诸相中，即说因果，常无颠倒。这里的菩萨是指证得根本无分别智的圣位菩萨。菩萨从根本智出关以后，进入后得无分别智。此时见诸法如幻如化，就如同幻师知道所幻化的事是虚妄假有的，决定不会迷惑颠倒，直为实有。菩萨能够了知诸法相的虚妄不实，也能够为众生说由因生果的缘起法，使令众生不再错误颠倒，如同幻师告诉别人自己所幻化的事是虚妄不实的，使令他人也知道这些幻化事是不真实，是一样的道理。四，于前84八识为师。第四种解释是于前师地论第84卷，以八识为师。论文中说，言幻视者，随浮非浮，不动形式。这里将幻视称作幻视。第八识就如同幻视，摄藏了所造作的福行，这个福行就是善行，摄藏了善行的种子，以后能够得到欲界天及人道的果报。非福行就是恶行的种子，能够得到三恶道的果报。不动行就是禅定的种子，能够得到禅天的果报。第八是由于摄藏了三界种子，便能够变现三界的幻象，所以称为幻师。八识为师的八识，也可以解作八个识。因为八识所缘的境界，都是由自识所变现出来的相分，所以说幻识是八个识，在义理上也通得过去。但是诸法的清因缘，仍然是第八识所摄藏的诸法种子。而诸教中说业等为幻师者，凡论幻师有其三种。以上经论诸圣教中所说业等四种为幻师，在一般而论可以分为三种：一能造惑故，名为幻师，即惑业等。 第一种就是前面的第一种，以业为幻师，以及第二种以惑业为幻师。因为业力现行能够升起幻视来迷惑众生继续造业，所以就称名为幻师。二者如幻故名为幻师，即是菩萨。这第二种就是前面的第三种，菩萨如幻师。我怀疑如幻故的如字是知字的误科，应该是知幻故名为幻师。菩萨的厚德智能够了知诸法如幻不实，为他人说如幻法，就如同幻师知道所幻的事是虚妄不实的，也能够令人知所幻事不实，这是相同的。所以说菩萨是幻师。三，造幻主故名为幻师，即八事也。第三种是前面第四种，八事为师。因为第八事设藏了三界种子，能够造作三界的幻象，所以他是造幻主，因此呢就称名为幻师。经一第三，或可一取或业，或可通说三种，意义无失也。现在一第八式是造幻主来解释幻师，或者呢依照第八式以及他所设藏的惑业的种子来解说幻师，或者这三种意都可以解说幻师，都没有过失的。我们看下面的经文。注四渠道。子一，总名幻视，分成四科。丑一名幻师已经讲解完毕。这是第二科，丑二显幻处，说明幻师变化幻视的处所。住四渠道的住是在的意思，四渠道的四是指东南西北四方的意思，渠是通达的意思，道就是道路，可以通达四方的道路就是四渠道，现在就称为十字路口。在十字路口表演幻术就会吸引许多观众来看，所以说住四渠道。请看讲义九的第六项，显幻处。真谛记云，于四渠道者，辟三界及无漏界四种生死，或辟根尘我世四种境界。在真谛记中解说四渠道有两种意，第一种意是辟三界及无漏界四种生死，三界就有了三种生死，就是欲界生死、色界生死 与无色界生死。这三种生死都是有漏的分段生死。在无漏界有不思议变异生死，所以总合起来共有四种生死，用来比喻四渠道。或辟根尘我世四种境界。第二种意是将四渠道来比喻根尘我世四种境界。在真谛法师翻译的《中边分别论》有记诵说，尘根我即是，本是生死彼。那么这个下面呢，有玄奘法师翻译的《辩中辩论》，在其中同一个记诵，玄奘法师翻译的是“世生变四意，有情我即了”。那么下面的长行解释说，四乘者为本事显现相似色的，这个四乘就是玄奘翻译的四意，有本事，本事就是指阿赖耶识变现四色声香味处五种外境相显现。四乘或者四意都是四外境的意思。四根者为是四五根于自他相续中显现。四根就是玄奘翻译的四有情。自他相续是指自己与其他有情的生命体。本是变现眼耳鼻舌身五根相显现，是四根的意思。四我者为意识与我见无明等相应。两种翻译都翻作四我。意识在这里是指第七识，就是染污意莫挪识。莫挪识恒时与我见、我痴、我爱、我慢这四种烦恼相应，执持阿赖耶识的见分为我。因为有这种维系的我执，所以称为四我。四识者为六种识。四识就是指眼耳鼻舌身意前六识。因为这六个识了别的形象非常的粗显，所以呢也称作四了。本事者为阿离耶识，本事就是第八阿赖耶识。生四彼者为四乘等四物，由阿赖耶识中摄藏的种子因缘和合现行，升起四乘四根四我四识四种境界相显现，就用来比喻作四渠道。依真谛金光明记，四渠道者与四谛之力。在真谛三藏的金光明记中，就将四渠道比喻作苦集灭道四圣谛的道理。因为人在小的巷弄中走路容易迷路，如果人到达了 四渠道的大路就四通八达，没有任何的障碍。用来比喻学习外道的道理呢，就好像在小道中走路迷途了，学习四谛之理呢，就如同到了大道，没有障碍，能够远离生死。所以四谛观法呢，又被称名为四渠。今依诸教视此经者，言四渠道者有其三事。一，增一阿含及杂阿含十五卷云，四谛为四渠。好，现在依经论中的圣教来解释解深密经中的住四渠道，可以做三种解释。第一种是增一阿含及杂阿含第十五卷说四谛就是四渠道。在杂阿含第十五卷是有这样的说法，在增一阿含里面呢，我没有查到。在杂阿含第十五卷中，佛告诉比丘说，你将这个小棉花弄成丸子，你放在四渠道的时候呢，随顺着四方的风吹，这个小棉花丸呢就会随风而去。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丘如果不能够如实的知四谛的道理，就容易随顺外道所说的邪见，而接受外道的邪见，就如同棉花丸会随风而飘去，是这一个意思。二，杂阿含第二十等说四念处为四渠道。第二种是杂阿含经第二十卷阿那律尊者告诉阿难说，他因为修四念处而成就了大的功德。什么功德呢？他能够见到众生在生时造作生口意的恶行，于命中之后，这些众生便会升到地狱等恶趣中。他又能够见到众生在生时造作了生口意的善行，于命中之后便会生于天上的善趣。就好像明眼的人在四渠道口能够清楚地看见人民来去坐卧种种的行为一样。好，这个是第二种说法。三，余且八十四以四事住为四渠道。第三种是余伽师地论八十四卷以四事住为四渠道。有情有漏的五蕴身以色受想行四蕴中能升起种种的贪嗔痴等烦恼，而这四蕴是第五蕴世运攀缘爱着所依所着之处，所以这四运就称为四世住。世运在色受想行四运处攀缘活动，就如同幻师在四渠道活动一样，这样解释。而诸教中说四圣地等为四渠者， 其四渠道亦有三义。以上的经论中，诸圣教以四圣谛等为四渠道，也有三种一义。一，除惑四道即是四谛。第一种义说，四圣谛是能够断除烦恼而没有障碍的四渠道。二，初学所观道即四念处。第二种义说，37道品中最初的观品就是四念处，由四念处的观法就可以通达到其余的道品处，所以说四念处是四渠道。三，幻主所住道即四世住。第三种义说，造幻主是八世，他所依住的四渠道就是四世住。经一第三，或可通取意义无失。现在以第三义为正义，或者以上三义呢，都可以解释得通。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积极草叶木瓦砾等，子一总名幻事分成四科，这是第三科丑三，变幻所依，说明幻师变化幻事的所依之物。积极草叶木瓦砾等，去累积收集一些杂草、树叶、木头、瓦片、沙砾等物来变化幻事。请看讲义九的第七项，变幻所依。言及草叶木瓦砾等者，变幻所依，未遇诸种子积极在本事中也。或可三种熏习在赖耶中，草叶细软辟于善种，木石等粗强遇诸恶种也。言积极草叶木瓦砾等变幻所依，经文说幻师积极草、树叶、木头、砖瓦、石砾等物是作为变化幻事的依止物，未遇诸种子积极在本事中也，用来比喻阿赖耶识中设藏的诸法种子积极在本事中，等待因缘和合而变现出诸法来。或可三种熏习在赖叶中，或者草叶等物比喻善恶无忌三种熏习设藏在阿赖耶识中，草叶细软辟于善种，杂草跟树叶等这些细软的物品呢，就比喻善叶的种子，木石等粗强遇诸恶种也，木头、瓦石等硬物就比喻恶叶的种子。那么无忌种子因为不能引生一蔬果，所以这里就不说了。看下面的经文，现作种种幻化事业，子一总名幻事分成四科，这是第四科丑四总名幻事，说明幻师所变化的幻事。请看 想已久的第八项。总名幻视，言现作种种幻化事业者，总名幻视。经文中说现作种种幻化事业，是总说幻师用草叶等物来变化出各种的幻化事物，由草叶等诸幻事起，由善恶种生出果也。幻师是利用所积集的草叶木瓦等物来变化各种的幻化事物，就用来比喻由设藏在阿赖耶识中的善恶等种子为因，然后生起现行的种种善恶诸法为果。好，这个是现作种种幻化事业。再看下面的经文，所谓象身、马身、车身、布身、摩尼、珍珠、琉璃、罗贝、碧玉、珊瑚、种种财谷库藏等身，鬼衣幻师幻师玉分成两颗，这个是第二颗，此二别名幻师，说明个别的幻化事业。请看讲义九的第九项，是别名幻事。真谛是云，四宾辟因缘，诸等欲果，由四宾故能为诸等。真谛法师解释说，四宾辟因缘，四宾就是指象身、马身、车身、布身，这个身就是团体或者是众多的意思，兵就是指军队，由大象组成的军队团体就称为象身，马身就是指骑兵，车身呢就是战车部队，步身呢就是步兵。这四兵就是指清音缘、所缘缘、等无间缘与真上缘这四缘，或者呢可以说前面的草叶等为清音缘，四宾就比喻其余的三种因缘。珠等玉果，摩尼宝珠、珍珠、琉璃等等种种的财谷库藏等物是果，由四宾故能为诸等。这四宾呢就代表了国家与人民，有了国家人民为因，就可以得到种种的财宝、米谷等库藏为果，就比喻由四缘为因就能够得到诸法的现行为果。或可四宾欲有情类，牟尼等者欲非情类，或者象、马、车、布四宾就用来比喻世间的有情种类，牟尼、珍珠等财谷库藏用来比喻气世间的无情种类，由幻师与弟子即是八世积集草叶等物及善恶等种子变现种种幻化事业，业力显现变现出世间万法，所谓象身等种种财谷库藏，表示世间万法由有情世间与无情的气世间各种不同的类别。 总师亦云：赖耶唤师，七世弟子，著四世著，积极种种名言等种，而生三界五趣四生情非情等种种诸果。好，总意是云：原册书将幻师幻世欲来做一个总体的说明。赖耶幻师，七世弟子，好，这个就是说经文里的善幻师及彼弟子就是八个士。幻师呢，就是指阿赖耶士，他是根本士。幻弟子呢，就是第七摩罗士，与眼耳鼻舌身意六士。住四士住，啊，这个就是解说经文的住四渠道。幻师与弟子在四渠道活动，来变现幻世，就比喻八士在物质性的色法上，啊，苦乐不苦不乐的受用上，取着境界的想上，以及善恶的造作行上，升起了种种的爱染的活动，积极种种名言等种，啊，这些爱染的活动熏习在阿赖耶识，成为善恶无忌三性的名言种子，积极摄藏在阿赖耶识中。所以经文说积极草叶木瓦砾等，而生三界五趣四生情非情等种种诸果。积极在世中的种子，在因缘和合时便升起诸法现行的果报。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五趣就是天趣，天趣就包括了天与阿修罗，人趣、畜生趣、恶鬼趣及地狱趣，四生就是胎卵湿化四生，情就是指有情世间，非情就是指气世间，种种的果报。地前迷者，只有真实有为无为种种诸法，地上悟者觉知如幻无实诸法。地前迷者，未能正知诸法实相，迷于事理，未能登于圣地，就称为地前迷者。只有真实有为无为种种诸法，因为未证真如，所以在有为与无为的假名上辩计，而生起了执着。执着什么呢？执着离心之外另有有为无为法的真实自信。地上悟者，是已经证悟真如实相，登于圣地之上，所以就称名为地上悟者。觉知如幻无实诸法，圣者从根本智实证真如实相以后，进入了厚德智，见诸法能够觉知一切诸法皆不离心，如幻如化，并没有辩计所执的诸法真实自信。这样解释。再看下面的经文，若诸众生愚痴顽钝恶慧种类无所知晓，人一举喻重说分成三科，第一科鬼一幻师幻师喻，已经讲解完毕了。这是第二科鬼二愚者执实欲，愚者见到了幻事就执为真实。 又分成五科，这是第一科，子一，民能执人，说明会执着幻视为真实的是哪一种众生。若诸众生愚痴顽钝，恶慧种类无所知晓，会执着幻视为真实的众生所具有的特性就是愚痴顽钝。好，我们拿这个来看看我们自己。愚就是没有智慧的意思，痴就是迷于事理而不知道真实的意思。众生没有智慧而迷于事理，不能够知道什么是真实，就是愚痴。顽是固执己见而难以改变，钝是善根缺乏，学习迟缓。佛菩萨教导众生真实事理，但是众生听闻了以后固执己见，不愿意改变自己错误的见解，或者他愿意学习，可是呢又不愿意多多的熏习，以致学习缓慢，这就称为顽钝。恶慧种类，这一类的众生视智变聪，建立种种不符合真理的学说来迷惑世人，就称为恶慧。这一类众生建立了众多不合理的学说，比如说他建立了常见，他建立了断见等等的学说，就称名为恶慧种类。无所知晓，对于真理不能听闻学习，未能证悟，就称为无所知晓。这以上的众生是能执幻视为真实者，请看讲义九的第十项，是能执人。民能执人，畏诸渔夫五蕴假者，说明能执幻视为真实的人就是渔夫，没有智慧的人说是渔夫，并不是实有渔夫的真实自信，只是在有情的五蕴生命体上，因为他没有智慧，所以这个有情的五蕴生命体我们就假名称为渔夫。真谛记云，愚痴凡夫者因而凡夫，即是阐提。恶慧种类者，聪明凡夫，即是外道，能起见者。在真谛记中解说，愚痴凡夫者因而凡夫，即是阐提。出生的婴儿没有智慧，所以用婴儿凡夫来比喻愚痴的凡夫，也就是阐提，善根不具足，不信佛法的人。恶慧种类者，聪明凡夫，即是外道，能起见者。恶慧种类者是有世间智慧的聪明凡夫，他能够建立各种的邪见学说，用来教导愚痴的凡夫，因为学说不合真理，就称名为外道。经解，愚痴者出无明体，顽钝者显痴用也，此即起执本也。现在原册书解释说，若诸众生愚痴顽钝的愚痴者出无明体，众生无始以来 心事就有无明心所来相应活动。所以众生迷于事理，不知诸法实相，这个就是愚痴。所以说愚痴显现了无明的自体性。顽钝者显痴用也，这些愚痴的众生呢，就会固执自己的妄见，不愿意接受佛菩萨的教导，或者学习的时候呢，他的进度也非常的缓慢，这个就是顽钝。因为愚痴自体所显现的作用，就称为顽钝。此即起执本也，愚痴顽钝就是众生会执着幻视为真实的根本。由此可以知道，无明就是我们凡夫流转生死的根本。恶慧出执体性，即是诸见，无所知晓者，恶慧用也。经文说，恶慧种类无所知晓，恶慧出执体性，即是诸见。众生执着幻视为真实，就安立出各种的邪见，不符合真理。所以说恶慧种类就是众生妄执的自体。无所知晓恶慧用也，众生因为有了恶慧来建立接受种种的邪见，所以就对真理无所知晓。因此说，由于恶慧的作用，对于真理就无所知晓。此名由痴，实为实有，有为无为也。这一段经文就是说明，众生由于无明，所以执着幻视为实有，有为无为法。再看下面的经文，于草叶木瓦砾等诸幻化事，鬼二愚者执食欲，分成五科，这是第二科子二显所执境，说明众生所执着的境界。于草叶木瓦砾等上诸幻化事，观看幻师变幻术的人所见的只是草叶等物变现的幻视，就比喻渔夫所见的诸法只是因缘和合所现的如幻的原生法。请看讲义九的第十一项。为草叶等欲善恶业，诸幻化事欲业所感，或事所变种种诸事。为草叶等欲善恶业，草叶木瓦砾等比喻设藏在阿赖耶识中的善恶业的种子。诸幻化事欲业所感，善恶业的种子因缘和合，就能感生三界五趣等等的诸幻化事，或事所变种种诸事。诸幻化事是由事所变现，譬如眼视变现色境，耳视变现声境等等。而清音缘呢，都是阿赖耶识中的诸法的种子。再看下面的经文，见已闻已作如是念，此所见者时有象身，时有马身、车身、布身、莫尼、珍珠、琉璃、罗贝、碧玉、珊瑚、种种财谷库藏等身。这是愚者执食欲的第三科子三正遍起执， 说明愚者由幻视升起执着，幻视为真实。这一段经文是要说明众生由于无明升起遍计所执的妄见，执着实有诸法的真实自性。真谛记中解说这个见矣，就是说幻师，也就是聪明的外道的凡夫老师，见到了幻视，执为实有，于是他建立了种种的邪见学说。闻矣呢，是说幻弟子，就是愚痴的凡夫，他从外道老师处听闻邪说，也就执着实有诸法的真实自性。幻师与幻弟子对于自己所变的幻视执为实有，就如同众生一样，不知道一切境界只是自己心事所变现，而去执着离心之外另外有外境的真实自性，这样的比喻。但是根本还是众生无始以来第七摩罗世恒与无明相应，从来不间断。对内他执着第八世见分为我，熏习成有漏的种子，在阿赖耶识中，使令依附在阿赖耶识中的无漏种子不能现行。对外染污性的摩罗世是第六意识的所依根，升起有漏的第六识，而第六识又是前五识的分别依，有漏的第六识就使令前五识也成为有漏识。所以凡夫见已闻已幻化识，第六识遍计以后呢，就执着为实有诸法的真实自性。再看下面的经文，如其所见，如其所闻，坚固执着，随起言说，唯此第十，愚皆愚妄。这是愚者执实欲的第四颗子嗣依执起说，众生依自己的执着发出错误的言说。如其所见，就是指世智辩聪的外道老师。如其所闻，就是指愚痴的外道弟子。坚固执着，他们都对自己所见所闻的幻视执为持有自信的见解，坚定固执。随起言说，除了自己固执邪见以外，还要对外向其他的人说，说什么呢？说唯此第十，愚皆愚妄。唯有我们所说的与所见闻的幻视实有自信的见解，才是真实不虚妄的。其余的人所说幻视不真实的见解，是愚痴的妄见。看下面的经文，比于后时应更观察，这是愚者执实欲的第五颗子午劝彼重观。解甚深意，密意菩萨劝这些愚痴者再做观察，比于后时应更观察。由于这些执着幻视有真实自信者，愚痴顽钝，不能了知真实意象，所以要劝他们以后呢，要利用时间学习圣道，对一切诸法要再做详细的观察。若有众生人依举欲重说，分成三颗，这是第三颗鬼三，悟者绝妄欲。 觉悟者了知幻是不实的譬喻，又分成五科，这是第一科，此一明能悟人，说明能觉悟的人，分成三科，这是第一科，丑一辨能悟人，若有众生，就是有心事的友情，非愚非钝，这是第二科，丑二起悟尽缘，能觉悟者所具备的助缘，非愚非钝，众生愿意学习佛法并且能够依教奉行，是非愚。信尽念定慧这五种善根栽培的非常深厚，是非钝。善慧种类有所知晓，这是第三科，丑三证明物体，说明能够觉悟的人的体性，是善慧种类。外道的知见不符合真理，是恶慧种类，佛法的知见符合真理，所以具有佛法知见者呢，就是善慧种类。有所知晓，能够证知真如实相，就是知晓，所以这个就是登地以上的菩萨了。请看讲义九的第十二项，明能悟人。明能悟人，文有三节，一若有众生便能悟人，为地前菩萨，或可地上菩萨，五蕴假者。子一明能悟人，这一科可以分成三段。第一段经文是若有众生，这个是分辨能觉悟幻视是虚妄不实的人，是哪一种人呢？为地前菩萨，这个是指尚未实证真如，尚未登圣位的菩萨。这些众生是因听闻佛法，然后依法思维修行，而能觉悟幻视不真实，或可地上菩萨，或者也可以是已经实证真如，已经未登圣位的菩萨。五蕴假者，说地前菩萨或是说地上菩萨，都是在众生五蕴的和合生命体上，一未登圣地，就假名安立为地前菩萨；一已登圣地，就假名安立为地上菩萨。其实呢，并没有地前菩萨或者是地上菩萨的真实自信。二，非愚非钝者，起悟尽缘，为无痴善根。第二段经文是非愚非钝，这个是说明能够觉悟的尽缘。尽缘是指与所得果最甚的助缘，譬如我们想要成就涅槃法，什么是最殊胜的助缘呢？就是听闻正法及内心如理作意，这个是尽缘。而其余的助缘呢，譬如说戒律仪、根律仪、实知量、正知而住等等，这些法都是劣缘，或者称名为远缘。这个是于伽师弟论说的，所以要能够改变修正自己的思想是最重要的，没有听闻正法修正自己的思想，你修习戒律仪 耕绿移，你控制自己的饮食，能够食之量，甚至你能够正知而住，或者你能够修习禅定成就了，这样你还是外道，不是真正的佛教徒。为无痴善根，这里所说的净缘就是指无痴善根。前面的经文说，众生升起执着是因为愚痴，所以众生破除执着而能觉悟的净缘就是无痴善根。无痴善根是善的心所法，以能明了事理为自信，以能对治愚痴，能做众善为他的业用。三，善慧种类有所知晓者，证明物体以慧为性，此欲必前加行位中分正能取所取空性，或可地上了知圣意无二之理，明之晓也。第三段经文是善慧种类有所知晓，证明物体以慧为性，这个是说能够觉悟幻是非实，是以慧心所为自体性的。慧心所通于与痴心所具起的染污慧，以及与无痴心所具起的清净慧，那这里当然是指的清净慧。此欲地前加行位中分正能取所取空性，在此悟者绝望欲中，能觉悟者是指地前尚未实证真如、未登圣地的众生。加行位中，这些众生呢，已经经历了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位，而进入了暖顶忍是第一的四加行位，分正能取所取空性，这个就是指暖顶忍是中的忍位的菩萨了。下忍位的菩萨印证了所取净空，上忍位的菩萨印证了能取心空，所以说是分正。再下一刹那呢，就从忍位进入了事第一位，在事第一位同时印证了能所二取空。这个四加行位呢，在讲解真实义品的图38的时候有详细的解说，可以参考。或可地上了知圣意无二之理，明知晓也。或者此欲也可以说是指已登圣地的菩萨，在根本无分别之时已经实证了真如圆成实性，在后得之时呢，能够如实的了知佛说的一切法无二之理，因此称名为有所知晓。依照后面的经文，这个能觉悟的人呢，应该是指登地的圣位菩萨，但是呢，地前加行位的忍位菩萨呢，因为分证了空性真实义的一部分，所以呢，此处也将他们设属在善慧种类有所知晓者。这样，今天就讲解到这里。请问有没有问题？说。 师父阿弥陀佛，我想请问那个讲义的第四页那个第十二项明能悟人这边，师父刚才说那个听闻正法如理作意，实之量正知而住， 的这样子修行，或者是你来就是也是可以证禅定的话，但是它还是不是一个佛教徒是什么意思？他还是不是一个佛弟子是什么意思？阿弥陀佛。 佛教不同于其他宗教的是在哪里？就是在思想上面不一样。其他的宗教大部分还是讲有我，或者呢是讲断灭见。那佛教讲的无我的真理。所以你如果思想不改变，你持戒很精严，但是呢你还执着有使我的存在，那你算是佛教徒吗？你不能算是佛教徒。 不是律跟戒就是佛法，那依佛法 是是律跟戒是佛安置的，但是你持戒的时候，你不知道戒是如幻如化的，你只是说戒为真实的，你就不了解佛制戒的真正意义。你懂我意思吧？你只是说这个戒是真实的，有自信的，而不知道它本身是如幻如化的，那你持这个戒就不如法。 所以济公他也是 佛之一还是罗汉呢？ 你看济公的话，他就是什么？我们说他持戒不精严嘛，对不对？可是呢，他的思想是对的，是不是？他了解佛法的真理，是不是？所以他虽然戒律上面显现的不够精严，可是呢，他是佛弟子。所以很多圣者，他们示现给我们众生看，对，济公显现就是告诉我们什么？你不要拘泥在这些小事上面，重要的是生死大事。你不能够了知佛法的真理，你就不能出离生死。那你拘泥在，我们现在人最拘泥在什么？吃素，是不是？佛世的时候比丘也没吃素嘛。佛之五戒，居士可以吃三净肉，是不是？所以到了中国来，梁武帝的时候，他认为吃素很好，然后呢他就说那大家应该吃素，好，我们不要去残害众生，所以由不杀生这个观点来吃素，慈悲心的观点来吃素是正确的。可是现在呢，吃素是什么？身体健康嘛。对，那不能，也不能说完全错，但是你吃素的目的不对了。那甚至吃素到最后连身体健康也没有了，为什么？把素鸡、素鸭，然后素的丸子什么这些东西，啊，人工甘味一大堆，吃下去身体更糟糕，完全没有达到目的。可是真正吃素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大悲心嘛，慈悲不杀生嘛，是由不杀生来的。还有没有问题？ 喂，请问师父，那个讲义这个九，这个第三页那个六，显幻处，显幻处，那么第一二三四第四行，那么这边讲到这个四渠道，这个根尘我是这四种这个境界是。有两个论，中边分别论跟变中边论。那中边分别论这边分别阐述了这个是尘是根是我是事，之后又加了一个本事者为阿赖耶识，生是彼者为是尘等事物。这两句是怎么 怎么个扣法？我就是这边有点好像落掉，不晓得怎么去。 他的寄送是说：“尘根我即是，本是生四比嘛。” 本是生四比， 嘿，就是阿赖耶识升起了四尘、四根、四我、四识这四种境界。所以本是生四比、哎 哦、就是他的本文就对了。 对， 好，其实 辩中辩论意思更清楚嘛，是生变四意，有情我即了，就是是变现出来升起了四意、四有情、四我及四了，意思。 请教法师，法师慈悲哈。刚才法师有提到那个佛教是讲无我的，那当然现在我们还是有我，一般外道是讲我那个 ego。 那佛法到最后当然是要解脱生死，证入涅槃，成佛嘛。那如果无我的话，那到底是谁成了佛？ 我们可以说，就是我们的心成佛。说无我，不是说有一个实体的我来成佛。如果这个有情，它现在是愚痴的，那如果它是实体性的愚痴的话，它就不能变。因为我的定义是什么？其中一个什么不变异嘛。那如果这愚痴的众生他本性就是愚痴的，他不能变，他就不可能成佛，所以不可能有一个实体的我成佛，对吧？那什么成佛呢？就是什么，我们的心事。我们的心事是什么？有为法，它是无常法，它可以变的。所以心事经过学习佛法以后呢，他的思想改变了，然后他的行为改变了，对，最后他的心事能够证悟到真理以后，他时时的每一刹那，他的心事都跟真理相应，不会再离开真理，不会再愚痴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他成佛了。所以能够成佛的不是实有的我，是假名的我，这样讲。我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回向。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难深重， 何难深重，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